你好，我是戴明。我在前面的第12、13、14三篇文章当中和你分享了崩溃、卡顿、内存问题的监控。一旦监控到问题，我们还需要记录下问题的详细信息，形成日志，告知开发者，这样开发者才能够从这些日志中去定位问题。但是很多问题的定位仅靠问题发生的那一刹那记录的信息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依赖更多的日志信息。在以前公司还没有全量日志的时候，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35。 我发现线上有一个上报到服务器的由数据解析出错而引起崩溃的问题。由于数据解析是在生成数据后在另一个线程延迟执行的，所以当时很难定位到是谁生成的数据造成了崩溃。如果这个时候我能够查看到崩溃前的所有日志，包括手动打的日志和无侵入自动买点的日志，那就能够快速定位到是谁生成的数据造成了崩溃。这些在 APP 里记录的所有日志，比如用于记录用户行为和关键操作的日志，就是全量日志了。有了更多的信息，才更有利于开发者去快速精准的定位各种复杂问题，并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那么怎样才能够获取到 APP 里更多的日志呢？你可能会觉得获取到全量的日志很容易啊，只要所有数据都通过相同的打日志库，不就可以收集到所有日志了吗？但现实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一个 APP 很有可能是由多个团队共同开发维护的，不同团队使用的日志库由于历史原因可能都不一样的，要么是自己开发的，要么就是使用了不同第三方日志库。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一获取日志而去推动其他团队将以前的日志库代码全部替换掉，明显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谁也无法确定这种替换日志库的操作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一次。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先逐个的分析各团队使用的日志库，使用不侵入的方式去获取所有日志。那接下来我就先和你说说怎样获取系统自带 NSLog 的日志。我们都知道 NSLog 其实就是一个 C 函数，函数声明是 void NSLog 方法，它的作用是输出信息到标准的 error 控制台和系统日志。在内部实现上，它其实使用的是 ASL 的 API， 将日志消息直接存储在磁盘上。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获取到通过 ASL 存放在系统日志中的日志呢？ ASL 会提供接口去查找所有的日志，通过 Coco Lumberjack 这个第三方日志库里的 DDASL Log Capture 这个类，我们就可以找到实时捕获 NSLog 的方法。 DDAS Log Capture 会在 STAR 方法里开启一个异步全局队列去捕获 ASL 存储的日志，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STAR 的方法的代码。可以看出，捕获 ASL 存储日志的主要处理都在 Capture ASL Logs 方法里。在日志被保存到 ASL 的数据库时， syslogd 会发出一条通知，因为发过来的这一条通知可能会有多条日志，所以还需要先做些合并的工作，将多条日志进行合并。具体的实现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Capture ASL Logs 方法的实现代码。在上面这段代码当中， Notify Register Dispatch 的作用是用来注册进程间的系统通知，其中 K Notify ASL DB Update 红表示的就是日志被保存到 ASL 数据库时发出的跨进程通知，其键值是 com.apple.system.logger.message。 既然是跨进程通知，那么多个 APP 之间也是可以进行通知的，不过对于 iPhone 来说，多个 APP 同时保活的机会太少，所以一般都是接收系统功能发出的通知。在 iOS 系统中，类似的把日志保存到 ASL 数据库时发出的通知还有很多种，比如键值是 com.apple.system.loaddiskspace 的 knotify.vfs.loaddiskspace 红，该通知是在系统磁盘空间不足时发出的，当捕获到这个通知时，你可以去清理缓存空间，避免发生缓存写入磁盘失败的情况。更多的跨进程通知红，你可以使用 cat user include notify keys.h 文件命令在 notify keys.h 里看到。接下来我继续和你说说 capture ASL logs 方法。 看看 Capture ASL Logs 是怎么处理 ASL 日志的。在 Capture ASL Logs 方法里，处理日志的方法是 ASL Message Received， 入参是 ASL Message 类型。由于 ASL Message 类型不是字符串类型，无法直接查看，所以在 ASL Message Received 方法的开始阶段，会使用 ASL Get 方法将其转换为 XA 字符串类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类型转换代码。接下来 XA 字符串会被转换成 NS String 类型， NS String 是 Objective C 里字符串类型，转成 NS String 更容易在 Objective C 里使用。因为 Coco Lumberjack 的日志最后都是通过 DDLog Log Message 方法进行记录的，其中 Message 参数的类型是 DDLog Message， 所以 NS String 类型还需要转换成 DDLog Message 类型。因为 DDLog Message 类型包含了日志级别，所以转化类型后还需要设置日志的级别。 Coco Lumberjack 这个第三方日志库将捕获到的 NSLog 日志的级别设置为了 Verbose。 那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呢？ Coco Lumberjack 的日志级别包括两类，第一类是 Verbose 和 Debug， 属于调试级；第二类是 Info, Warn, Error， 属于正式级，适用于记录更重要的信息，是需要持续化存储的，特别是 Error 可以理解为严重级别最高。将日志级别定义为 Verbose 也只是基于 Coco Lumberjack 对 NSLog 日志的理解，其实 NSLog 是被苹果公司专门定义为记录错误信息的。据我观察呢，现在有很多开发者都用 NSLog 来调试，但是我觉得一般的程序调试用断点就好了，我不推荐你把 NSLog 作为一种调试手段，因为使用 NSLog 调试会发生 IO 磁盘操作，当频繁使用 NSLog 时呢，性能会不好。另外呢，各团队都使用 NSLog 来调试的话，很容易就会刷屏，这样你也没有办法在控制台上快速准确地找到你自己的调试信息。而如果你需要汇总一段时间的调试日志的话，自己把这些日志写到一个文件里就好了，这样的话你随便想要怎么看都行，也不会掺杂其他人打的日志。所以说 Coco Lumberjack 将 NSLog 设置为 Verbose， 表示 Coco Lumberjack 对 NSLog 的理解也不够准确。说完如何创建一个 DDLog Message，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如何通过 DDLog 使用 DDLog Message 作为参数添加一条 ASL 日志。下面是 DDLog 记录 ASL 日志相关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那到这里，通过 ASL 获取 NSLog 日志的过程你就应该很清楚了。你可以直接使用 Coco Lumberjack 这个库，通过 DDASLog Capture Start 捕获所有 NSLog 的日志。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Coco Lumberjack 的捕获原理和方法，如果不想引入这个第三方库的话，也可以按照它的思路写个简化版的工具出来。只要这个工具能够把日志记录下来，并且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把日志上传到服务器，方便我们进行问题的追踪和定位即可。为了使日志更加高效更有组织，在 iOS 10之后使用了新的统一日志系统来记录日志，来全面取代 ASL 的方式。这里有一段官方说明，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iOS 10之后如何来获取 NSLog 日志。统一日志系统的方式是把日志集中存放在内存和数据库里，并提供单一、高效、高性能的接口去获取系统所有级别的消息传递。 macOS 10.12 开始使用了统一日志系统，我们通过控制台应用程序或日志命令行工具就可以查看到日志消息。但是新的统一日志系统没有 ASL 那样的接口可以让我们取出全部日志，所以为了兼容新的统一日志系统，你就需要对 NSLog 日志的输出进行重定向。对 NSLog 进行重定向，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采用 hook 的方式，因为 NSLog 本身就是一个 C 函数而不是 Objective C 方法，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 fish hook 来完成重定向的工作。那具体的实现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可以看到我在上面这段代码中利用了 fish hook 对方法的符号地址进行了重新绑定，从而只要是 NSLog 的调用就都会转向 redirect NSLog 方法调用。 在 redirect NS log 方法中，你可以先进行自己的处理，比如将日志的输出重新输出到自己的持续化存储系统里，接着调用 NS log 也会调用的 NS log V 方法进行原 NS log 方法的调用。当然了，你也可以使用 fish hook 提供的原方法调用方式 original NS log 进行原 NS log 方法的调用。上面代码里也声明了类 original NS log 直接调用即可。NS log 最后写文件时的句柄是 std error。我先跟你说了，苹果对于 NS log 的定义是记录错误的信息。std error 的全称是 standard error。系统错误日志都会通过 std error 句柄来记录。所以 NS log 最终将错误日志进行写操作的时候也会使用 std error 句柄。而 dump to 函数是专门进行文件重定向的。那么也就有了另一个不使用 fish hook 还可以捕获 NS log 日志的方法。你可以使用 dump to 重定向 std error 句柄，使得重定向的位置可以由你来控制。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部分的关键代码。其中 pass 是你自定义的重定向输出的文件地址。这样我们就能够获取到各个系统版本的 NS log 了。那么通过其他方式打的日志我们怎么才能获取到呢？现在与日志相关的第三方库里面使用最多的就是 Coco Lumberjack， 而且其他的很多第三库的思路也和 Coco Lumberjack 类似，都是直接在 Coco Lumberjack 的基础上包装了一层，增加了统一管控力和易用性而已。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看看 Coco Lumberjack 的整体架构是怎样的，进而找到获取 Coco Lumberjack 的所有日志的方法。Coco Lumberjack 主要由 DDLog、DDLogger、DDLog Formatter 和 DDLog Message 四部分组成，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其整体架构图。在这其中 DDLog 是个全局的单例类，会保存 DDLogger 协议的 Logger。 DDLog Formatter 用来格式化日志的格式， DDLog Message 是对日志消息的一个封装， DDLogger 协议是由 DD Abstract Logger 实现的，Logger 都是继承于 DD Abstract Logger。 日志输出到控制台是通过 DD TTY Logger 实现的， DD ASL Logger 就是用来捕获 NS Log 记录到 ASL 数据库的日志， DD Abstract Database Logger 是数据库操作的抽象接口， DD File Logger 是用来保存日志到文件的，还提供了返回 Coco Lumberjack 日志保存文件路径的方法，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使用方法。其中 log directory 方法可以获取日志文件的目录路径，有了目录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取到目录下所有的 Coco Lumberjack 的日志了，也就达到了我们要获取 Coco Lumberjack 所有日志的目的。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这篇文章当中，我和你介绍了 NS log 和 Coco Lumberjack 日志的获取方法，这两种打日志的方式基本覆盖了大部分场景。你在使用其他日志库的时候，只要找到日志存储的目录，就可以进行日志的收集合并的工作了。收集全量日志可以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效率，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在今天讲获取 NS log 日志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为了达到获取 NS log 日志的目的，方法有三个。第一个是使用官方提供的接口 ASL 来获取，第二个是通过一招吃遍天下的 fish hook 来 hook 的方法，第三个方法需要用到 dump to 函数和 std error 句柄。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知识点后才会想到这个方法。在第二篇文章 app 启动速度怎么做优化与监控里呢，我也提到过两个方案来实现启动监控，其中第二个使用 hook objective message send 方法的方案看起来连汇编语言都用到了，应该没有更好的方案了吧。其实不然，我这里呢先卖个关子，后面有机会我还会和你介绍另一个方案。所以我们接触的知识面越多，遇到问题时能想到的办法也就会越多。当出现意外时，就像是 ASL 在 iOS 10.0 之后不能用了这种情况下，你依然还能够有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后作业，可以帮助你来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今天的课程当中提到了跨进程通知，那么接下来就请你写一个监听用户设备磁盘空间不够时清理 APP 缓存文件的功能吧。我今天还会再多布置一个作业， 我在和你分析捕获 NS log 日志时呢，提到了一个用 dump to 替换默认句柄的方法，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动手实践一下，按照这个思路将其完整实现出来。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